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六集《没跟你说》一。温以凡还隐约记得，当时自己若无其事地把名字报出后，桑延只是拖着腔调啊了一声，之后也没再说什么。现在想起，他莫名还能脑补出他当时的心路历程，大概先是我倒要听听你的名字有多爷们儿，再到温以凡，最后道哦，也不过如此。那高傲到不可一世的模样跟现在几乎相差无几，但也许是因为年纪增长，他不像少年时那般喜形于色，也或许仅仅是因为多年未见，两人间变得陌生。比起从前，他身上的冷漠近乎要涵盖所有情绪。恰好到了地铁站，温以凡边从包里翻着地铁卡，边拿出手机，看到钟思乔的微信，他随手回复了几句。而后，温以凡突然记起自己的微信里好像是有桑延这一号人物的。前两年用微信的人多起来后，温以凡也注册了个账号，当时他直接选了通信录导入，手机里还有桑延的号码，所以也向他发了好友申请，那边大概也是顺手点了同意。从添加到现在，两人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不过温以凡觉得桑延通过的时候应该不知道这个人是他，因为他那时候早已换成怡和的号码了。想到这儿，温以凡点开通信录，拉到 S 那一栏，找到桑延，点进桑延的头像，扫了一眼他空荡荡的朋友圈，很快就退出，一条朋友圈都没有，估计是把他屏蔽，又或者是早把他删了，还是说他加的这个人压根就不是桑延，人家可能也早就把手机号换了。温以凡在删除键上犹豫了几秒，还是选择了退出，毕竟不太肯定，他也没有删人的习惯，让他无声无息地躺列，好像也碍不了什么事儿。回到家，温以凡先给房东打了个电话，商量退租的事儿。这个房东人很好，因为多次听他说了这个情况，也同情他一个姑娘在外头住，很快就同意了，说是他如果想现在搬的话，押金和提前交的房租都可以退还给他。温以凡感激地道了声谢。解决完这一茬，温以凡打开电脑，开始逛租房网站，逛一圈下来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，因为南吴的房子实在是不好找，一线城市一房一厅家具齐全，净上安，治安好，按温以凡目前看到的房租，一个月最便宜也得三四千，这对于他目前的经济情况来说确实是困难。温以凡有些头疼，干脆跟钟思乔说了一声，乔乔，我打算搬家，你有空的时候帮我问问你朋友那儿还有没有合适的出租房。很快钟思乔就打了通电话过来，温以凡接起来，钟思乔觉得奇怪，单刀直入地问他怎么回事，怎么突然要搬家，你当时不是交了三个月的房租的吗？哎，邻居骚扰。温以凡言简意赅，平静地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。我今天凌晨报警，跟他闹到派出所去了，现在他被拘留五天，我怕他之后会报复，还是早点搬比较好。钟思乔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 你没事吧？这事儿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呢？ 没什么事儿，他之前也没有什么太过激的行为，就敲敲门，去派出所的时候都三四点了，而且有警察在，很安全，没必要让你跑一趟。你过来多远呢？ 还三更半夜的。庄思乔很内疚。 对不起啊，我之前还觉得这房子挺好的，便宜又离你单位近。 你道什么歉呀？没你帮我找地方住，我说不定就得露宿街头了。温以凡失笑地说道。而且我也觉得这房子很好呀，要是没有这个邻居，我都打算长租了。钟思乔就问他，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这段时间要不要先来我家住呀？ 不用，你嫂子不是刚生了二胎吗？我去了怕会让他们不自在，也怕给他们添麻烦。哎呀，真没事儿，我找到房子就搬了。庄思乔家里人多，除了一个结了婚的哥哥，还有一个在读高中的妹妹，都还跟父母住在一块儿。平时他下班之后还要帮着照顾妹妹和侄子。知道自己家的情况，庄思乔也没有再提，又叹了口气。 那你要不去你妈那儿？ 他提议道。我没有跟他说我回南屋了，而且他那儿也没有地儿给我住啊。没等钟思乔再问，温以凡就转了话锋。要是在我这邻居出来前我还没有找到房子，我就去你那儿住几天。 行。 钟思乔这才稍稍放下心来。温以凡扯开话题半开玩笑说，哎，想想还有点后悔这一时的冲动啊。我今天看到我这邻居的腿有水桶那么粗，看着拿刀砍都得砍半小时。 啊，你这说的也太吓人了。 钟思乔忍不住吐槽。 所以啊，我这不是怕吗？ 温以凡慢腾腾地说。 要是他怀恨在心之后想报复我，说不定还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。 什么？ 我拿着一把电锯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 挂了电话，温以凡打开另一个租房网站又扫了一遍，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合适的，他干脆关掉电脑起身去洗澡。搬家这事儿，说急也急不来，要是病急乱投医找了个新住处又出了别的问题，那也没有丝毫意义，反倒又耗费精力又耗费物力的。温以凡不太想麻烦人，但要是短时间内找不到房子，他也只能先去钟思乔那儿住一段时间了。隔天就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，南吴市政府联合南吴广电举办了一个跨年烟花秀，分了两个观赏区，分别是淮竹湾度假区和东九广场，门票是免费的，但需要通过线上平台提前预约抽签，只有预约了并且中签了的市民才能参与。先前钟思乔预约时选的是淮竹湾观赏区，中签之后还邀请了温以凡一块儿去。温以凡没有浪费他的名额，这活动前两周台里就批下来了，温以凡照例要加班去现场做直播，但跟钟思乔去的地方不同，他去的是东九广场。温以凡跟台里申请了采访车，一行人提前过去做准备。开车的是带他的老师钱卫华，除了他俩，傅壮也一块跟了过去，外加一个老记者甄玉充当出镜记者。到那儿的时候距离烟火秀开始还有好一段时间。广场有 ABC 三个出入口，划分成三个不互通的观赏区域，现场来的人已经不少了，此时正在门口出示入场券和身份证，陆陆续续进场。他们只是台里分配下来的其中一组，被分到了 A 区域，除了他们还有不少其他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到来。找了个合适的拍摄点，钱卫华开始调试设备。这算是比较大型的活动，现场人多且杂，没有固定座位，什么职业哪个年龄段的都有。可能是看到摄像头觉得新奇，周围渐渐围了一圈人， 稀稀簌簌地对着这边说话。广场被海水和夜色笼罩，远处高楼鳞次栉比，射出五彩斑斓的光带，海风染上低温，湿而潮，发了狠地扑面袭来，顺着缝隙钻入骨子里。温以凡还没有重新彻底适应南无这湿冷的天气，再加上今天刚来了例假，这会儿又开始难受。他从包里翻出口罩戴上，又站了一会儿。温以凡看了眼时间，打算趁空闲的时候去趟洗手间。钱卫华和甄玉还在跟导播室沟通，他也没有打扰他们，直接跟傅壮说了一声，顺着路标走了100来米，总算看到了公共厕所。隔壁还有个破旧的小凉亭，里头满满当当地坐着人，或休息或等待。厕所空间并不大，女生队伍已经排到门外5米了，男厕门口倒是一个人都没有，两边对比鲜明。温以凡认命地过去排队，他百无聊赖地拿出手机刷了会儿微博，没多久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浅浅的对话声，其中一个声音还有些熟悉。温以凡顺着望去，凉亭靠外的小空地灯光白亮，有些刺目。他稍稍眯起眼，视野变清晰的同时，在那块区域再次看到昨天刚见过的桑岩，还有一种出了幻觉的感觉。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他的侧脸，男人表情漠然，虚靠着凉亭，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挡风外套，显得肩宽腿长。他用纸巾擦着手，看着像是刚从厕所里出来，身子稍稍弓着，跟坐在旁边长凳上的中年女人说话。女人抬头瞥他，问：“好了？”桑岩嗯了一声。女人站起来，说：“那你在这等芝芝吧，她还在那排队，我要先去找你爸了。”桑岩动作一停，缓缓抬起眼皮，问了一句：“上个厕所也要人等？”“这不人多吗？”女人说道，“而且我跟你爸过二人世界，你跟着干什么？”桑岩气笑了，“所以你叫我来干什么呢？给你带孩子啊？”女人拍了拍她的手臂，似是有些欣慰，“你要早有这觉悟，你妈我也不用总像现在这样绞尽脑汁掰扯理由了。”桑岩无语了。临走之前，女人又说了一句：“啊，对了，你顺便跟你妹妹谈谈心，我看她最近压力好像很大，这段时间都瘦一圈了。”桑岩扯了一下唇角，要笑不笑地说道：“我跟她谈心？啊，怎么了？”“我跟她不光年龄有代沟，性别也有，所以这事儿还是交给您吧。”桑岩从口袋拿出手机，语气闲闲的。沉默三秒，女人只说了10个字。她说：“哈，我现在喊不动你了是吧？”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